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106集。三日后，盟约终成。一个多月来，在两国使臣间不间断的唇枪舌战和讨价还价终于告一段落。自盟约缔结之日起，两国大军各后退百里，在之后的日子他们不能随意越界。在这份被撰写在龙纹翎锦上的书面盟约中，天朝匈奴两国彼此互称兄弟，并约定十年内互不相犯，同时开放两国边境贸易。长久的和平造成了难得一遇的太平盛世。此后百年中，民间出现了无数的话本以及戏剧来描绘这段跌宕起伏、精彩绝伦的历史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，当然是天朝300多年间唯一一位两度为帝的天子萧定。这场危机解除后，萧定威信更胜从前，他身为九五之尊的正统性再也无人敢质疑。若干年前纵火灭亲一案自动蜕变成谣言之说，渐渐消失于历史的尘埃间，再无人提及。很多时候，公道会让位于强权，特别是当人们希望他如此的时候。当杨如钦等人任务完成，兴高采烈打道回府，抵达天朝大军的军营时，眼前出现的却是处处悬白，遍地哀声。他们瞠目结舌地了解到，其实在他们出发前，天朝主帅已经因为伤重丧身于那场夜袭之中，大营中一直密布发丧，直到盟约成功签订的消息传出来之后，灵堂才设了起来。杨如亲自入室图起，虽与陈泽明不甚投缘，可毕竟相识多年，见此情此景，难免黯然悲戚。素来冷峻寡言的独孤航在陈泽明灵前痛哭流涕，他看到独孤航看望自己的目光，意识到两个人的交情终于是走到了尽头，再无转机可言了。如此一来，杨如清成为了此刻军营中品级最高的官员，有处理并善后此事的义务。他叫来陆从云询问， 为什么三日前出发时你要协同众人隐瞒这个消息？ 大帅生前杀的最后一个人便是那个用弩箭射中他的刺客，那刺客死于胸前一箭，但实际上他身上的伤有两处，大帅在杀他之前先割断了他的喉管，显然在大帅心中灭口胜过复仇，他不希望自己遇刺的事情传出去。 看来陈将军是不希望这档口出现任何异常，来搅乱这场只差一张文书便能尘埃落定的和谈了。 虽然众亲卫杀了所有露面的刺客，但肯定还有漏网之鱼，也可能他们还在军营附近，一旦发丧，大帅身故的消息传出去，大帅这一番苦心便全白费了。 你什么时候想到的？ 是大帅的击剑儿歌，小将最初以为大帅这么做是为了震慑来人，可来的人其实人数很少，似乎并没有必要这样虚张声势。当看到大帅坐在那儿，可其实已经故去的时候，小将才意识到，他恐怕是为了掩盖自己将死的事实才这么做。 杨如钦默然，他回想起那一夜的歌声，那些笑声歌声似乎还在耳边，他真没想到其中会有陈泽明最后的声音。杨如钦将和谈的过程和结果写成奏章，快马送入京师，再将陈泽明的御赐另起了一份折子，并将陈泽明御赐前未完成的那封奏章也一同装到了一个包裹中。几日后，他指定临时负责的官员安排好相关事宜后，将这个包裹交给了陆从云，让他即刻派人送入京中，上达天听，这才率领众人上路。而在京城里，萧定近来身体欠佳，太医们的药似乎越来越压抑不住他身体里的毒。 萧定追问了几次，太医院给出的答案是药没用错。萧定心里恼火。 没用错？没用错，为何朕夜里总是咳咳不停，无法安眠？ 长期无法入睡，使萧定精神疲惫，他不得不减少上朝的次数，由三日一朝改为五日一朝。但身体舒服些的时候，他尽量还是亲自批改奏章。纵然如此，案头累积的奏折还是一日高过一日的堆了起来，萧定更加头痛。这日午后，他小睡了片刻，起身的时候难得的精神振奋，便移驾御书房继续奋斗。看了几封，正有些头昏时，突然看到了熟悉的笔记，嘴角竟然有些忍不住上扬，打点了精神看了下去。陈泽明自追击匈奴出了京师之后少有消息，但凡上书都是他人代笔。萧定也知道他肯定军事繁忙，却还是有些在意的。出师之前的那一吻，萧定心里一直窝着火，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之间轮到陈泽明拿枪拿掉了？不过他到底还是打算体谅下陈泽明，或者这个人是被自己欺负久了，有了惯性，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。萧定心中笃定着呢，他有法子让陈泽明知道自己并不是想逼他。 陈泽明，你不是喜欢做忠臣吗？你不是一直期望能得到君主赏识，来断君臣忌讳的佳话吗？如今我已经决定信任你了，这不就是你最想要的吗？ 萧定有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之前自己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人可疑，一举一动都是要造反的样子，但真正确定了他的忠心，却怎么看怎么顺眼了。人的想法一旦改变立场，看法居然会有南辕北辙的不同。然而后来传来的消息却让一直这么笃定的萧定猛然间黑了脸。陈泽明居然私下放了萧瑾，倒不是说萧瑾这小子如今还能起什么风浪所以放不得，而是陈泽明居然不顾朝廷法度，如此大胆的自作主张。 陈泽明啊陈泽明，如今功劳大了，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 萧定那种与生俱来的猜疑心一下子就窜了起来，他还是压抑着自己，尽量不往坏处去想，但他心中那些冷硬的部分还是会提醒他，这个人无论忠心不忠心，如今都是隐患了。他立刻剥夺了萧瑾的王号，装模作样地指责了陈泽明，并扣罚他的俸禄，重赏轻罚，巧用舆论将陈泽明逼得无路可选。他当然不是真的大度能容，可这气不能让别人看出来，否则言官们一旦看出风向不对，群起而攻之，他也保不住这个人。 谁让你自己不检点，给破绽让人拿？安分点儿，朕知道你在做什么。 这种敲打的话，他知道陈泽明听得懂，这种帮人擦屁股的事情却是萧定少做的。他提笔写了封信，半带戏谑地让陈泽明把萧瑾找出来，活要人死要尸。 难道这便是答复？ 萧定往手上的奏折看上去，可这折子上对萧瑾的事情却一个字也没提。陈泽明的字跟人是一样的，方方正正。他说到的是他曾在边关多年找到了三处险要之处，若能分别设置要阵护城犄角，则能牵制来自北方的突袭。萧定看着看着脸色逐渐凝重，他知道陈泽明的意思，盟约是定了，可谁也不知道到底能够太平多少年。未雨绸缪是件好事情，难得陈泽明有这个先见之明。可奇怪的是，看到半路那字迹突然断了，连落款都没写。 萧定翻来覆去看了半晌，只觉不快， 居然交上来一封没有写完的奏折，这未免也太漫不经心了。他以为自己现在仗着驱逐匈奴之功可以摆架子了，哼，什么叫功高震主，这可真是活生生的例子。这座臣子的写奏折递上来之前自己不看也就罢了，连幕僚也不看了。 萧定将那折子狠狠掷到地上，站在一旁的太监吓了一跳，正弯腰要捡上来。 不要捡，就在那放着。 说罢继续往下看，下面那封是杨如钦的，说的是和谈已经成功，盟约结成。这消息早有人快马传口信到达京中了，可书面上这种正式的通告却还是让萧定难遏心中的狂喜。到底是成了，这一成便是再无战火，万众归心，这位置终于坐稳了。他默默想了片刻，突然对那太监说道， 把那奏折捡上来吧。 那内侍心中不解，但还是连忙去捡。再往下看，下面那封居然还是杨如钦的。杨如钦在奏章上请萧定立刻再为驻边部队任命一位主帅，因为前任主帅陈泽明已经在和谈前夕遇刺身亡。萧定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在遇刺身亡那几个字上反复看了十数遍，确定自己没看错之后，又去看了那个名字，那上面分明写着陈泽明三个字。他突然一下觉得自己大概是睡糊涂了，他分明刚刚还看到了陈泽明上的折子。 这杨如钦在搞什么鬼？ 那太监将地上的奏章拾起，正要放到桌上，被萧定劈面夺了过去。萧定打开那封没写完的奏折，再度看到那些异常熟悉的字迹时，他突然明白为什么这封奏章没写完了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